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9月4日，星期六，农历7月28。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2021服贸会举行北京日主题活动，现场签约超过1000亿元。 见证冬奥筹办冲刺，2021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开幕。 参加交通安全公益活动，驾驶员可减违法记分。 教育部发布第八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举办中，昨天在首钢园场馆举行了北京日两区建设一周年主题活动，北京两区建设一周年成果公布。 北京日作为彰显首都精神、体现京味特质的展示窗口，历来是服贸会的重头戏。北京16个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近40个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 签约项目涉及金融、科技服务、商务服务、数字经济、健康医疗、航空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专业服务、高端产业、文化旅游等10大产业，累计签约额突破1000亿。 昨天举行的北京两区建设国际合作峰会还透露，未来北京两区建设将继续立足外资准入、数据流动、资金进出、人才支持和税收优惠等5大领域，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跨国公司再兴发展。 作为本届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的2场主论坛之一，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暨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昨天举办。 记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北京旅游接待1.3亿人次，旅游收入1869亿元，已经恢复到2019年同期80%水平。 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次达到18.7亿，恢复到2019年同期60%多，中国旅游市场正在稳步回升。 以共享新时代、同筑丝路情为主题的第6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色文化展示活动，昨天下午在文旅服务专题展区3号馆开幕。 本次活动也是今年的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中最具国际元素的板块。近30家外国驻华使馆和机构参与活动，由北京演艺集团倾情加盟。 由北京市文旅局组织的首批16家北京市文化旅游体验基地也在服贸会集中亮相。 观众可以在现场亲身参与和体验京剧脸谱、造纸印刷、景泰蓝点蓝、制作香囊、捏陶制作等多项传统文化和技艺的制作过程，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石景山区推出百变金刚、博步惊西、潮玩打卡、石景红旅4条特色旅游线路，其中千年古道模式口大街预计年内正式开街。 门头沟区以小院喊你来串门为主题亮相文旅服务展厅2号馆。白墙灰瓦的门头沟小院场景呈现出门头沟区生态山水、红色历史、民间民俗文化、宗教寺庙文化等。 预计14-15期间，门头沟区民宿收入将突破2亿元。 在故宫展区，上百件文创及周边产品展出，热销的宫廷随行杯以及金地彩云蓝龙杯等，故宫建筑巧克力、故宫建筑冰激凌、月饼礼盒等都在现场亮相。 医疗方面，本次服贸会展出了地坛医院在疫情中的中医药科技转化成果银丹解毒颗粒。此外，地坛医院还展示了医用防护平头罩等其他在传染病医疗救治中的经验成果。 科技方面，国内首款支持超10亿像素的图像处理软件悟空图像亮相服贸会。悟空图像降低了设计难度，让普通用户就可以轻易上手，从而激发更多人的创意创作才能。 2021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包含国际体育服务贸易、体育文化融合和冬季运动3大展区， 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探访了冬季运动展区，也就是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来听报道。 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还是很有趣的。 在14号展区，有不少观众在打冰蹴球。西城区冰蹴球协会教练张瑞也说， 冰蹴球是清代流传下来的一个项目，包括冰球的雏形都是由它来调。 来到旁边的六号馆，就一下从传统的冰上项目过渡到冰雪高科技展品。记者看到叠加钛的展区上方挂着一条横幅，写着技术颠覆。叠加钛冷隔绝材料首席科学家钟飞鹏告诉记者， 因为它是真正的全球领先、前所未有的实现环保的一个科技材料，让服装厚度下降80%，保暖效果提高5倍。 在旁边就是延庆区的展台，除了有微缩冬奥场馆的展示，冰峰体育 CEO 李璇还带来了一种自主研发的专业测试设备。 跳台滑雪它包含它的滑行阶段、起跳、飞行阶段，那么在滑行阶段能看出它的速度到这个起跳点，你可以看到在起跳点这它的加速度的情况。 专业化也是本届冬博会的亮点。北京奥促会副秘书长高云超介绍说， 从第一届的引进国外的技术这种产品，慢慢变成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是自己的一些产品出来，已经上升到了一种运营理念，又上升到一个层次的。 记者昨天还了解到，移动 5G 信号目前已经全面覆盖包括京张高铁、京礼高速在内的多条滑雪路线，另外两条由北京去往张家口的高速公路京藏高速和京新高速北京段也基本实现了移动 5G 的网络覆盖。 接下来为您预告一下今天服贸会上的精彩活动。预计今天将举办41场论坛会议和推介洽谈活动。 文旅服务专题将推出动物园10大动物明星现场互动、文创衍生品与动物科普知识结合展示等20余场文化活动。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将举办脑科学与脑神经高峰论坛、创新研发服务论坛等3场论坛活动和4场科普互动。儿童医院将现场讲解 5G 联网混合现实人工智能婴幼儿气道管理预警汇警系统。 下面是服贸会的出行提示，提示市民朋友们最好选择公共交通方式，特别是乘坐地铁换乘接驳车，可以很方便的到达会场。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到首钢园区可以选择乘坐摆渡车。 如果市民自行驾车前往会场，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确认停车场位置，避免长时间寻找。 预计周末观展人数会有所增多，到达会场的车流高峰将出现在上午的8点到11点之间。出发前，您可提前通过广播、北京交警微博等渠道了解实时的交通运行情况。 来关注即将设立的北京证券交易所。证监会昨天表示，北京证券交易所会和沪深交易所错位发展，更加突出市场特色。 在市场功能方面，服务创新中小型企业；在市场运行方面，以合格投资者为主。新股上市不设涨跌幅限制，上市次日起涨跌幅限制为30%。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开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专题展览，预计11月3号结束。 展览包括一部苏联于1943年制作的反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珍贵纪录片，观众可以现场聆听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之音的声音。 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的又一重磅品牌活动——北京音乐角，昨天晚正式在八达岭长城启动，上百场公益音乐演出活动随之开启。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伴随着国际钢琴大师、联合国和平使者郎朗带来的一曲《我爱你，中国》，长城景观灯瞬时全部点亮，同时也揭开了北京音乐角活动的序幕。据活动主办方人民视讯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顾笑阳发布， 北京音乐角将从9月全面启动，计划举办上百场公益音乐演出活动，辐射人群预计超过100万，以创意快闪、流动演出等方式举办风格多样的音乐现场表演活动。 本次北京音乐角活动注重打造更有文化、更有底蕴的系列音乐演出活动。北京八达岭长城景区将成为北京音乐角的首站，推出北京长城音乐角。现场，郎朗正式接过聘书，成为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宣传推广大使。 郎朗接受采访时表示， 北京音乐角的这个活动很有意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和生活和社区连接在一起，心和心交融的一个音乐节。 北京市近期开通了参加交通安全公益活动减免交通违法记分新方式，您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学法减分模块申请参加。 交通安全公益活动主要包括文明交通劝导和交通安全宣传两种形式。活动完成后，通过为期两天的公示且无异议的，可以减免一分。 北京市政府天然气应急储备设施昨天正式运行，进一步保障首都冬季用气需求，提高首都调风保供能力和极端天气应对能力，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强劲的清洁能源。 市气象台今天凌晨3:1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到晚上8点，本市有雷雨天气，请注意防范。本市汛期已经结束，根据市气象台数据显示，今年汛期北京共出现降雨过程62次，比去年同期偏多30%。 汛期降水呈现出了前期偏少、中后期明显偏多的特点。整个汛期，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627.4毫米，为近20年来的最多量。 北京市第四届创业北京创业创新大赛乡村振兴专项赛近日圆满结束，其中平谷区的民宿项目“闲屋变现文化赋能会四方”获得1等奖。 据介绍，乡村振兴专项赛包括来自14个区的105个参赛项目，包括休闲农业、现代种养、乡村新型服务业等多种产业类型，其中60%以上的项目一次性吸纳就业超过100人。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你好大主播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已经启动，参赛选手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报名，报名及作品提交持续到9月12号中午12点。 大赛面向社会开放，不限专业、不限领域、不限经验，年满16周岁就可以报名。 清华大学2021级本科生开学典礼昨天举行，校长邱勇勉励新生保有顽强的生命力，让生命之光更加明亮。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今年清华本科开学典礼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500名学生代表参加了现场典礼，其他的3000多名新生在分会场观看直播。教师代表、清华大学公管学院副教授梅次奇面对现场的天之骄子，以失败为主题进行分享。 我期待在你们未来的数年里，会有忘了时间的阅读，不取悦老师的写作，想解决问题的实验，把一件事情做到底的社工，并从这里开始走向不再被输赢羁绊的人生。 校长邱勇： 同学们，希望你们在任何境遇下都保持蓬勃的生命气息、丰盈的生命状态和坚强的生命意志，让生命力永远星火，永远旺盛。 这届新同学也是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后的第一届本科生，对于大学生活的期待，同学们说， 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劳逸结合吧，在学习的同时还能有一些丰富的活动， 拓宽视野，增长自己的才干，做一个大写的人。 正值开学季，教育部昨天发布了第8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结果显示我国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逐年上升，初中生上升最为明显。 据介绍，中考体育考试分值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等体育特色校建设，对增强学生体质与健康起到了积极作用。 下一步，教育部将把体育工作及效果纳入高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指标体系和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等。 中宣部昨天召开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加大文娱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力度，从严从实，标本兼治，营造天清气朗的文娱领域风气。 国际方面，中国政府向缅甸援助新一轮新冠疫苗及抗疫物资交付仪式昨天举行。据透露，中国已经并正在向105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疫苗援助，向60多个国家出口疫苗，总量达9.9亿剂，居全球首位。 日本首相菅义伟昨天在东京举行的自民党临时高层会议上表示，将不参加本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分析人士表示，民众对日本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不满，可能是菅义伟主动放弃参选的最主要原因。 媒体素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消息，新一代列车控制系统亮相服贸会，地铁运行间隔最短102秒。 北京青年报报道，两名14岁初中生考入清华本硕博连读。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件，要求城乡建设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央视网关注，自然资源部挂牌督办多起土地违法案件，多省市被点名。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晨6点半开始转播的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长10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推迟到7点10分开始。今天关注健康卫生板块首次亮相服贸会。 早晨7点40分开始的主播在线，今日头条关注北京证券交易所即将到来，给经济发展将会带来哪些变化？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进行中，全球经济正在经历疫情中的复苏，服贸会靠什么样的魅力吸引五湖四海的朋友前来参会？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办好服贸会具有怎样的意义？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服贸会的智慧教育、供应链展区、文旅服务展区，以及全国首个全方位碳交易签约长城文化节活动等，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刚刚公布的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工作安排。 考研初试定于今年12月25号、26号，考试时间超过3小时，或者有使用画板等特殊要求的少数考试科目，安排在12月27号。 网上报名工作安排在10月5号到25号，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10点。预报名工作安排在9月24号到27号。 接下来，考生要按照有关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的规定，在指定的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手续。 此外，教育部还将于9月22号到26号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开展宣传咨询活动，所有研究生招生单位将在线回答考生提问。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6摄氏度。受到高空槽影响，今天白天我市继续迎来雨水，以中雨为主，局地大到暴雨，并伴有弱雷电活动，最高气温明显下滑，仅有25摄氏度上下，请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降雨过程中容易出现道路积水现象，驾车出行请不要贸然涉水，山区地质条件脆弱，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伴有弱雷电，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 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6摄氏度。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8点42分，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点46分。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超峰、于飞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居民质疑物业维修不当导致公共管道爆裂，家中被泡，相关责任损失该由谁承担？ 它是违章操作，主水管根本不应该切割。 市民反映石景山一道路中段人车混行，交通设施不完善，担心出行安全无法保障。 现在不都说提倡那个让行人吗？然后但这边也没有什么监管，比较危险。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在朝阳区和平街街道和平西苑八号楼的业主王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由于物业公司为自家楼上的住户修理公共自来水管线时操作不当，导致漏水，自己和邻居共四户家中被泡，但半个月来一直无法定损定责。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的报道。 和平西苑八号楼位于北三环和平西桥附近，是一栋30多年的老式塔楼。607户的业主王先生反映，在今年的8月11号凌晨，厨房吊顶内的公共自来水管突然爆裂，而开裂点就在此前物业为楼上707维修水管时操作过的地方。王先生认为是物业的操作不当导致这次爆管漏水。 自来水主管道在我们高楼里，上一层家里的管道都在我们下一层家里的吊顶里。楼上是707，他是7月26号给物业报修，只是物业的人来，业主没来，把我们家吊顶给拆了，把他们的原来的管子进行了切割锯开，没有焊死。后来在8月11号夜里3点半，从吊顶往下跟瀑布似的往下喷水，后来物业也承认是从那儿爆的水。 水管的爆裂不光给王先生家带来了损失，漏出的水还将邻居隔壁608户的木质地板泡开，也直接渗到了楼下407和507两户业主家。 他们家的地板全起来了，因为老人 这怕摔着，所以跌了就堆在这儿了。 在王先生家607户的厨房内，业主指着天花板管线爆裂的位置告诉记者，被物业切断的公共自来水管原先是一根整体钢管，施工的是今年新来的物业公司，叫北京天成浩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业主们认为物业公司维修时应该整管替换，而不是简单的切割。 吊顶往上是707的，应该是一根整管， 他非要给人换管， 他叫你外行，他是违章操作，主水管根本不应该切割。你想那么大压力下来能不脱落吗？ 物业责任。 而当时报修的楼上的707户业主告诉记者，他们并不知道物业公司当时以怎样的方式来维修管线。随后记者也致电了物业公司工作人员秦先生，表示报修的管线和修过的地方确实属于公共管线，是物业负责的区域。同时他也承认爆裂点确实是物业工作人员曾经操作过的地方，但是他认为物业公司刚刚入驻，属于过渡临时管理，整修经费目前还没有出处，也没有善后定损的方案。 因为当时说是那个拆那个爆拆是怎么，按规定都是应该是物业，因为它是公共部位。还有一个关键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不是应急物业期间主权在你社区物管会，物管会上面有承建科。 物业工作人员秦先生告诉业主，目前物业公司还没有和属地街道办完成合同签署，要充分协调应当找物管会和属地社区。对此物管会的工作人员表示，此前物业已经答应居民修缮，但是近期又出现了反复。 跟那物业就是沟通了好多次了，之前这个什么方案早些时候都说好了，换个新管嘛，然后后面怎么又反复的。 对于定损定责的问题，属地朝阳区和平街街道办小黄庄社区居委会的负责同志在入户查看时，曾经致电天成浩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上级负责人，通话录音显示， 咱们公司打算怎么解决啊这个问题？虽然您纠缠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没签合同，咨询过我们街道的承建科，这个责任确实是由您来的，跟咱们施工工人的流程这个方案的设计是有一定关系的，您把一个能解决完的时间的节点告诉我好不好？ 一方面物业公司承认是自己施工导致的漏水，但又以过渡临时物业为由不愿承担责任。随后记者致电了属地朝阳区和平街街道办承建科工作人员，表示 后续呢接到约谈物业公司善后这个处理问题，管线是公共的，毕竟管子是他修的，主体责任肯定还是他的。 屋内过水20多天一直无法定损定责，业主该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记者也咨询了物业领域的律师孟先生，对方表示 那他就是物业的责任呗，按照这个现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篇，它是建筑物的附属设施嘛， 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管理人和所有权人承担责任吗？自己都承认自己错了，那这个事儿是谁干的，谁就承担责任。那如果是调解不了，那就向法院起诉呗，法院会指定鉴定机构对损失进行鉴定赔偿。关键就是管理的过程中管理不当造成的嘛，这至于街道呢，那他不承担赔偿责任。 近日，市民王女士打进新闻热线6515-9663，反映石景山区金顶街街道金顶北路两边有学校和医院，过往行人较多，但金顶北路却只有东西两侧有红绿灯，剩下的路段没有相应的交通安全设施，早晚高峰期车流量大，存在安全隐患。她说， 然后路是金顶北路，然后中间加了一个金顶街第二小学，然后北边就是靠近九中那边，可能还有一个幼儿园是新开的，然后从北边往那边送那个孩子去小学的也特别多，再往那个西一点还有一个那个社区医院，就每天早上去那儿排队看病的老头老太太也特别多，而且早晚他这个车流量也大，因为送孩子嘛，好多车都从这儿走。 王女士告诉记者，金顶北路全长也就一公里多，但路段中间的路口却不少，而且这些路口没有设置任何交通设施，部分车辆也没有做到礼让行人。再加上金顶北路又是人车混行道路，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从北侧居民区出来到南侧这些学校中间有好多小路口，因为小路口没有那个行人那种红绿灯，也没有那种安全护栏，老头老太太看病啊，接送孩子呀、啊，他们走的也慢，然后就只有人行横道，然后车呢是想从哪掉头从哪掉头。现在不都说提倡那个礼让行人嘛，然后但这边也没有什么监管，所以就比较危险。 王女士表示，希望能在这条路上加装安全护栏、摄像头等设施，保障行人通行安全。之后，记者拨打了石景山区政府办公室的电话，询问道路管辖权属。工作人员回复说， 这个问题有两个部门都涉及，一个是交通支队，还有一个就是城管委，因为城管委有咱们那个区里的交通委在城管委，所以说这两个部门应该是管这个。 记者首先联系了石景山区交通委，反映为金顶北路加装交通设施的问题。对方表示，交通设施属于交通支队管理。 那些您都可以问一下交通支队。 随后记者又拨打了交通支队的办公电话，工作人员表示会上报， 打1200反映一下，然后他打出来之后，我们直接把你这个反映情况直接打出来，到时候给你放上去，好吧？ 跟您这说不行是吧？ 我们记录下来，现在没有时间，我们现在这个特别忙，现在有交通管制，好多这个，你像福茂那边全都是堵成一锅粥了。 随后记者又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了122交通事故报警热线，工作人员回复说， 那您说的情况我这边记录反映，具体由交通队那边核处理，我先马上再反映一下，催一下交通队那边啊。 之后记者接到了交通支队的反馈电话，表示会实地勘查后处理。 那个我们转到交通科让他们实地看一眼吧，因为要加信号灯应该是不太现实，看能不能加装摄像头吧。 金顶北路加装交通安全设施的问题能否解决，后续新闻热线也将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晶晶，主持人乐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